时间13点整。燕赵自古为京都重镇，因春秋战国时期地处燕国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而得名。唐宋以来，借助潮白河码头和金鱼古道而兴起，素有天子脚下御驾行宫之美称。如今的燕郊成为 CBD 白领追捧的安家之地，是三河市连续6年入围全国百强最重要的发展支柱，是廊坊乃至河北对接首都北京的重要桥头堡和对外开放的亮丽窗口。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 去城美呀，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0316-3095-777。 清风徐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京城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各位，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你是谁呢？用好音乐陪伴你的快乐生活。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上海1943》。这首歌呢，意蕴非常的浓厚，编曲也很有功夫。不同于嘻哈另类的其他曲风，这首中国风浓郁的歌曲，旋律简单，节奏平缓，音调平静。在方文山的文字下，周杰伦的嗓音配得恰到好处。一起来听到《上海1943》，来自周杰伦。 泛红的春联还残留在墙上，依稀可见几个字岁岁平安，在我没回去过的老家黑岗，爷爷用开水写一个门，黄金的爬满了雕花的门窗，夕阳斜斜映在斑驳的砖墙，铺着巨木板的屋内还弥漫牢牢当年 就比想中了的你，心变的你，早就 个人在人海浮沉，你是否遇见一个人陪你走一程，千万次的擦身，千万次黄昏，手中握不住的缘分，画出掌心的皱纹。你是否还去看海，等春暖花开？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你是否还微笑，等明天来临？全世界最亮的太阳，还从你眼中升起。希望你的眼睛还有少年般光明，那些天真的憧憬不曾揉碎在风里。希望你的眼睛还如此清澈坚定，那些美好的秘密无言的歌曲藏在未曾苍老的心。是否还去看海，当春暖花开？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你是否还有微笑，等明天来临？全世界最亮的太阳，还从你眼中升起。希望你的眼睛还有少年般光明，那些天真的憧憬不曾揉碎在风里。希望你的眼睛还如此清澈坚定，那些美好的秘密无言的歌曲藏在未曾苍老的心。忙碌碌的岁月留下沧桑，带走了光阴，好在还有未来可期，微笑看不出是唏嘘。希望你的眼睛还有少年般光明，那些天真的憧憬不曾揉碎在梦里。希望那些美好的秘密无言的歌曲藏在未曾苍老的Love is everything. 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并享1.99%起低利率购车方案。波士智达奔驰 3725888。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关于建立单身职工数据库的通知。为进一步加强广大单身职工之间的交流，搭建单身职工情感交流平台，更好地组织好单身职工联谊活动，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将对全市机关企业单位的单身职工进行统计汇总，建立单身职工数据库，请各单位认真组织本单位单身职工填写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单身职工登记表，真正解决广大单身职工的后顾之忧。报送地址：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咨询电话：3088118-322-1234-8003。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与你散发，我爱的人。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根据公安部、省政府相关规定，对到达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公告其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予以强制注销。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源头管理，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做到落地见车见人；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认真分析行驶轨道，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 我的心藏在瑞金红包发起都超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颂歌？也要白昼，也要白昼，人生为欢又几何？春去春回了，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握紧你心怀。春去春回了。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握紧你心怀。花瓣里飘落风景，虽有回忆也从容。心中一定还有梦，为何不牵我的手，共看海天成一色？潮起又潮落，潮起又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春去春回了，爱或许我会再爱，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看向你心海。春去春回了，爱，或许我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奔向你心海。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奔向你心海。 人生苦短，别去赶时间了。生活可能有风有雨，但只要将阳光种在心里，阴霾就不会有生长的土壤。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抱怨失去的太多，只不过因为我们把欲望当做了生活的目标去追逐，却对旅途当中的美景视而不见。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什么事 人的身影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的雨滴，期待让人越来越沉溺。有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想你我总在学会滋味，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很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其实没有我，你分不清的世界。很多明显，别说你会难过，别说你想改变。被爱的人不用道歉。

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有几粒信号提醒你，脊椎可能有问题哦。第一呢，是斜后跟常被磨得高低不平；第二呢，是头部总不自觉地偏向一侧，一条腿总想搭在另一条腿上，不能十分舒适地进行深呼吸，或者颈部、背部发出哔哔的声音，精神难以集中，常常闪腰岔气，这些都代表你的脊柱可能出问题了。 想要喝到天亮，现在还不晚，快乐像左转，悲伤右转，想到春天古老，就在巴黎老，我们别偷懒，一起唱唱浪歌，聊心的伤，浪漫的夜，特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我心似海浪，成长什么都好，爱不会说谎，就算听不见都能原谅。悲伤又转，想到春天古老，就在巴黎吗，我们别偷懒，一起唱唱老歌，伤心的伤，浪漫的夜，特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我心似海浪，想唱什么都好，爱不会说谎，就算听不见也能原谅。首歌后进我家，感动寂寞的心情，你把我的爱 幸福桥。 黄丽玲的歌声有一种醇厚温暖的特质，诠释歌曲的时候呢，情感可以说是丝丝入口，浓而不腻，就像是一个最知心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用歌声在你耳边安慰着。一起来听到阿令黄丽玲带来 Pupil Ring。 说着都是我哭呢，我擦干眼泪，慢慢习惯沉默，朋友聊起我就说一些别的，你总是哄我说永远不分手，可是我还不确定会停留，终于我看你突如的交流不闪躲，你并不爱我怎么会懂我，你从来就不曾在乎我的感受，你兑现过承诺，下周才能挽留， 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家人的陪伴。从金融街海景公寓出来，悠闲的漫步沙滩。尽情地享受海风的吹拂，海浪的拍打，近处飞鸟盘桓，远处帆影点点，海天一色。在有马尔代夫之称的惠州 4A 滨海旅游景区巽寮湾，我找到了值得一生去珍藏的人间胜景。以喜来登酒店为代表的国际五星级酒店群、会议中心、游艇俱乐部等高端配套，成就金融街海世界滨海生活典范。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哟。心爱着你就够我。 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游鸿明的《地下铁》专辑。《地下铁》呢，是以都会男人和女人内在的感情捉摸不定的变化为主题的。《地下铁》多了些节奏性较强的乐队式的结构编曲，非常的动人。一起来听到游鸿明带来《地下铁》。 今夜又在这般那般来回这般地下铁，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仿佛又看见你的脸。地下铁赶快飞， 被风吹散的花围让人颓废，外套上的雨雪在脸上排队。 我不敢说忘记那也无所谓， 地下铁赶快飞，我和爱人有点累，我有点醉，我的终点永远在你下一站， 你赶快睡，轻轻靠着我的背。这些年来早就习惯送你到回边，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的终点站，我在下个出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今夜又在这般那般来回这段地下铁，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仿佛又看见你的脸。 地下铁赶快飞，被风吹散的发尾让人颓废，外套上的雨水在脸上排队。 我不敢说忘记了也无所谓， 地下铁赶快飞，我的爱人有点累，我有点醉，在终点永远在你下一站， 你赶快睡，轻轻靠着我的背。这些年来早就习惯送你到回别，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的终点站，我在下个出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 Got an aching head, echoes and buzzing noises. I know the words we say, but I wish I could have turned our voices down. This is not black and white, only organized confusion. I'm just trying to get it right. And in spite of all I should have done, I was not mad at you. I was not trying to tear you down. The words that I could have used, I was too scared to say out loud. If I could not break your fall, I'll pick you up right off the ground. If you felt invisible, I won't let you feel that now. Invisible. Didn't get your way, and it's an empty feeling. You've got a lot to say, and you just wanna know you're being hurt. If this is not black and white, there are no clear solutions. I'm just trying to get it right. And in spite of all I should have done, I was not mad at you. I was not trying to tear you down. Was it I could have used? I was too scared to say it out loud. If I cannot break your fall, I'll pick you up right off the ground. You felt invisible, I won't let you feel that now. Solutions. I'm just trying to get it right. And in spite of all I should have done, I was not mad at you. I was not trying to tear you down. What did I could have used? I was too scared to say it out loud. But you can't break your fall. I'll pick you up right off the ground. 圣殿的风中有我，假如你曾在雨中徘徊，那么在冰凉的雨里有我。假如你曾在某个时刻仰望天空，那么在远方的天际有我。电波的那一端，你还好吗？你还好吗？ 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和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和之声。 三和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和之声节目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和之声来自安监局。本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市安全生产月暨安全生产三和型活动全面开展，七点首播，十四点重播，欢迎收听参与。6月12号，由廊坊安委办组织、廊坊日报、廊坊电视台、廊坊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组成的安全生产三和型采访组来我市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采访，恰逢燕郊镇政府会同我市安监局在燕郊影剧院广场组织开展2017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活动。宣教现场共接受群众安全生产咨询526人次，发放安全生产宣传折页、安全生产海报、安全生产读本1200多份。宣传活动结束后，采访组先入深后到中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中科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进行现场采访。中裕汽车是我市一家较大的综合性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在这里市安监局工作人员对修理工位、抛光工位进行了安全检查，查验了相关台账，向公司负责同志讲解了有关安全生产的注意事项，让企业负责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在中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市安监局工作人员查看了狂犬疫苗车间职业危害病告知卡和设备检修记录，详细询问公司员工对消防器材是否熟练使用，并向他们进一步普及安全生产常识。市安监局祝大家周末愉快。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和波士智达0316-3725-888。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夏天继续用音乐来陪伴你的快乐生活。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叫做《过客》。张学友以其略带沙哑、苍凉但又起伏如行云流水、高亢如惊涛拍岸的歌喉，诠释出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作品。一起来听到学友歌带来《过客》。 夜已老，月已高，落寞夜夜将心照，风一飘，云一摇，相关万里路怎绕，心煎熬，情困扰，缘分未尽，情未了，情未老，人已渺，思念暮暮与朝朝，站在人海中已过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哦哦哦，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哦哦哦哦哦。 老，夜已高，落寞夜夜将心照，风一飘，云一摇，江关万里路怎绕，一破晓，风停了，阳光烁烁将心照，静悄悄，艳阳高，人海万里共相邀。站在人海中，一过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我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风浓飘云一样，相关万里路怎绕，一破晓，风停了，阳光烁烁将心照，静悄悄，艳阳高，人海万里共相邀。站在人海中，一过街道，我的心事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我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你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 是什么渡过海城墙拥抱我，分开以后你变了样，快乐路过常去的老地方，我你以为不开的花却 是不舍得，你总是不说爱想些什么，爱若是折磨分有何不可。我看到你眼神是对我不舍又烦人，你该是谁 属于我的浪漫，但凶猛的情感从不给谁答案，我们就忽然回旋成混乱。最短的爱情最辉煌，闪亮的余生，对错像一夜风帆，感觉澎湃像海浪，用十个幸福体验是鲁莽。不是软弱所以不安，而是体贴不能不管， 相伴。 最短的爱情最疯狂，你和天堂爱会摆荡，想到忘了有阻挡，也哭到忘了要逃亡，用真心浓缩最美的时光。 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枕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等着过去与未来的更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饭前吃梨可能变瘦哟。美国的食物学专家认为呢，梨是一种低热量高养分的水果，一个中等大小的梨只要100卡的热量，而富含维 C， 少量的纤维易使人发生饱腹感，从而控制饭量，增加脂肪的摄入。另外呢，纤维可协助肠胃增加对脂肪的吸收，从而呢起到减肥的作用。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远。越觉得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安，因 长发也好，短发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因为自己开心而去剪发。读书也罢，不看书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因此而感到愉悦。这个世界上呢，太多人在教你做这个做那个，但你真正要学会的不是学习，也不是忍耐，你只需要去做一件事，就是自在。 你走开，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抽出这心，缓缓呼吸，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Oh baby，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用我的心化作星星，填满你寂寞的夜里。从来不曾有这样的感觉，迫切渴望拥有每一个永远。 火热七月怎能持久做动？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日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没在聆听，没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生活当中有很多意外都是突如其来的，一些自救的技能必须及早掌握。突然有人触电怎么办呢？第一呢，一定要火速的切断电源，立即拉下闸门或者是电源的开关，拔掉插头。可以利用像竹竿呀、木棍呀、橡胶制品等等啊，来挑开接触病人的电源。第二啊，没有切断电源之前，抢救者切忌用手直接的拉碰触电者。 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曾为你忐忑，为你心软，已经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若用心太难了，想念念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两段，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总为你忐忑，为你心软，已经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 继续出场的这位依旧是一位巨星，叫做孙燕姿。燕姿以独特的嗓音和唱腔、扎实的音乐功底著称，她的歌曲呢一般都是积极向上，给人力量，个人风格非常的明显，深受听众的喜爱。一起来听到孙燕姿带来《没时间》。 我没时间，一瞬间来到夏天，单身的地平线也转了一圈，今天终于出现转变。没时间像昨天，就撕掉爱情那张灰色照片。没时间，我没时间，要永远占据夏天。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歌呢来自水木年华。水木年华从形象气质上独有的浓郁文化属性，从歌词内容到旋律走向的新颖脱俗，以及其演唱创作编曲制作一肩挑的才华，在国内歌手当中很难找到第二家了。一起来听到水木年华带来再见了。 在阴暗的夜里中，我看到你那张忧郁的脸，听说出什么样的理由把你与我的告别，是朋友啊，是恋人啊，还是心底最爱的人？你松开手后转过身去，让我忘了你，带有着青春的迷惘与冲动，让我拥抱你。寂静的夜里我们跳舞，忘掉你所有伤悲，吹起那忧伤的布鲁斯，和你是我最爱的人。可是你不愿意相信爱情，怕它有一天会老去。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源泉啊。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寂静离去的一扇门啊。